乡愁微风去探索着，做一个旅行者，轻盈的经过，热爱当下，期待以后，穿过原野山河，唱着灿烂的歌，摇愁微风去追寻着，让起舞的日子都填满颜色，认真向往，发现快乐，从此好好生活，做一阵风，有温柔也有英勇，世界巨大，存放着热烈的梦，生如白日烟火，灵魂自由放纵，所以值得歌颂，我如此与众不同，做一阵风，飞越云山千万重，世界巨大，四季动容，人间车水马龙，人们行色匆匆，纵然遇见阴霾，吹散后又是晴空。去追寻着，让起舞的日子都填满颜色，认真向往，发现快乐，从此好好生活，做一阵风，有温柔也有英勇，世界巨大，存放着热烈的梦，生如白日烟火，灵魂自由放纵，做一阵风，有温柔也有英勇，世界巨大，存放着热烈的梦，生如白日烟火，灵魂自由放纵，所以值得歌颂，我如此与众不同，做一阵风，飞越云山千万重，世界巨大，总会为自己动容，人间车水马龙，人们行色匆匆， 情。